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5月6号的这天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道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在我们的朋友圈里有一个非常非常让人喜欢的姑娘哈，还有一些任性，也有一些嚣张，就是有道道， 是有有有，还真是啊， 三观超级正， 嗯， 那是我们的中国好同事哈，他每次去一个地方都非常非常精彩的分享他的目的地， 对， 对不对？不管是新加坡，不管是日本，还是任何的一个地方， 哦， 只要他来分享，就跟听一个地方最新的游记一般。 嗯哼， 他的名字就叫做 严美丽。 欢迎严美丽。 嗨，大家好。嗨，准哥好。嗨，道姐好。 你看他多开心， 对啊， 永远的笑容挂在脸上。 这就是乐观的人。 是， 嗯， 这个周末嘛，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哈。嗯，其实很多的朋友会选择周末出去去玩一玩哈。 对， 而且 高铁还这么方便。 是，还是开着飞机去的。然后，什么？哎，这个去杭州现在高铁很快吧？是不是严美丽？ 我乘坐了最新的复兴号。 经典。 哇，对， 复兴号的初体验。 对， 我的天！ 我不知道之前有没有嘉宾来 分享过。有报 道过。对，然后 没有人分享过。 嗯，然后我们那天正好赶上，他这个复兴号是晚上发，周末嘛，周五的晚上，然后3个半小时到南京，4个半小时到杭州。然后我坐的这趟复兴号就只有这两站，从北京直发南京到杭州。对， 好极了， 也太快了吧。 非常快。我观察了一下，我们坐上这个火车就是复兴号之后，它那个复兴号的二等座就跟普通的动车和高铁的一等座的这个做法是一样的，而且它里面的那个装饰全部都是那种实木的。然后当它开起来之后，15分钟之后，它的时速就已经达到370多千米每秒了， 好快呀！ 每小时370多秒 ，sorry。对不起， 就看那个嘴， 去过哎，到哪儿了？过河北了， 370公里。 对，我不知道，因为我记得高铁和那个动车都是200多嘛，对，370多，就真的是 300左右。 对， 那是那个动车才250多， 就反正300左右了，对。 然后我们坐在那个高铁上，就是复兴号上，能明显感觉到，就是像坐飞机，就是刚起飞上升的时候那种感觉，就你能感觉到它是很快，有人在推背感，推背感， 强烈的推背感。 哇，这个复兴号速度真的是极快的， 超级快。然后我们这次就体验了复兴号，而且体验了那个最新的在火车 APP 上订餐到站给你送上来的那个服务。 哇，不愧是我们的编辑， 严美丽， 真的是， 真的 就觉得有这个机会还挺难得的嘛。 哎，是到站之后送是吗？就两站停吗？不是，南京和杭州 只有两站。然后呢，他这个我后来也研究过，就是我也问过他们的工作人员，只有这样的大站会给你送食物，因为我们这中间其实就只有南京 站一站，所以你上车之后，你在这个就是到站的前半个小时必须把这个餐订好。如果说它中间不仅有南京站，比如说可能还有苏州站呀，或者是济南站呀，我这就是打个比方哈，你要是到济南站之前，它可能就只有济南站或者是南京站会有，然后你必须在到这个站之前的半个小时把这个订单提升了，提交之后，然后再到站的5分钟，就是开车5分钟之后就会送到你的座位上。 哎，座位上 非常方便。然后你想吃那个 像苏菜也拿了， 哎，245号那个 对，我要订旭东虾， 真的是这样的。 订 什么都 在南京吗？ 对，订什么都有，是你可以订那个黄焖鸡，然后订快餐，然后订凉面，订凉皮。 哎，老铁们，来点金话筒啊，金话筒来一点啊。 对， 金话筒来一点，我好方便。哎，我想问一下，就是南京或者停靠那个时间，再开车多长时间啊？ 5分钟之内就送到你的座位上，因为他每一节的那个列车员都会去取餐。然后送到你专属的这个车厢里面， 哦、它是一步接一步，没有任何的耽误的。 对对对， 无缝链接。 对、嗯，火车站卖什么，你就它每个地方的站可能卖的不一样、嗯，你就可以点什么东西。 那个 哇，太棒了！ 这个真是科技改变生活呀！ 啊，是啊，九图啊， 内心听了之后呢，非常的汹涌澎湃 啊、 嗯！我们的国家真是足够强大了。 是的，是的，振奋不？ 振奋、嗯、啊！我就想以后团建的时候，我们坐的这个什么号叫做 复兴号，复兴号， 复兴号，我们四个 还 不可以在上面打个牌什么的。 当然可以， 是不是可以的？ 你那个座位可以调 转过来， 对 不 对？ 对 对对对，有人在那儿打牌的。 哇，还可以转过来。 对，而且每一个座位，因为你要坐高铁，可能是一排才有一个这个电线板插座， 对对对， 但是在复兴号上，每 一 个座位 都有， 而且还有 WiFi， 全程都有 WiFi。 WiFi 快吗？ 对 ，WiFi 挺快的，够你上微信呀、啊，聊什么微博都可以来。 370公里每小时 ，WiFi 依然很顺畅， 那就很厉害了，已经。嗯， 就感觉这个车非常的新嘛，然后那种实木的那种车厢，而且那个宽敞度要比你在就是高铁上的一等座车厢还要舒服。 舒服是吧？ 对，因为我没有坐过商务舱，所以我不知道高铁上商务舱 是 怎么样 的。嗯， 但是对，但我就在想， 但是商务舱其实一点， 对， 它只是多了一个隔间。 有一次我的家人带着小孩买了一个商务舱，因为商务舱只能坐一个人的，全程孩子躺着他站着。也很不舒服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刚刚这个复兴号啊，真的是新的体验哈、 啊。 不会说杭州的，然后呢，杭州还要说，还要说，反正整个乘坐体验都是最佳的哈、啊。 对，非常开心，而且想想的话， 贵不贵？比动车要贵是不是？ 跟那个普通的那个高铁价位是一样的，没有额外贵， 800多， 没有500多， 500多， 因为二等座嘛、 哦， 二等座从北京去杭州是500多块钱，它其实就是你高铁的票价，然后你只不过是买了这趟车，但这趟车要提前一周去抢票的。因为周五晚上这趟车是最快的、 哦哦、对对对，肯定是有很多人， 对对对， 咱们说的时候更有很多人去体验这个号了， 是 是的是的、嗯、他还是得抢哈、啊嗯、还是在12306上抢吗？ 同样的价格，对、 哦、 在12306上对，就给你买票、 啊、那能抢上吗？ 抱有希望 啊，抱有希望， 你这个人生不能老那么的错过，是不是 啊？是， 我就想问一下啊，这个 12306能不能提下速？ 每小时370千米， 嗯， 有没有呢来回卖火腿肠啊，小黄罐的那个服务员？ 有，也会有 小，很稳的，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我还是特别， 因为他之前提高了至少100公里到80公里的速度，每小时。 我还特别体验了一下，就是把那个杯子放在窗沿上，就是它会抖动吗？没有。对， 非常的平稳， 非常快，就你能坐在那儿，你能感觉到它很快的那种感觉，就像坐飞机一样。当时我们两个还开玩笑说，就500块钱买到了一种坐飞机的感觉。 是的，是的， 对 呀、 啊，而且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们国家越来越厉害了。以后这国内如果要都是像复兴号这样的高铁呀、啊，或者说是这样的列车，那我觉得都可以不用坐飞机了， 选择越来越多了啊。当然了，我们这个驾乘是非常的舒适哈。 是的， 夜色到达了杭州，你还没有到 到杭州 几点钟啊？你们大概是10点9点左右？ 我们是5点多坐的这趟车， 9点多左右嘛、 哦。 然后不到9点，其实8点多就到了，因为它只有4个半小时嘛。哦、对， 这么快呀、 啊！到达之后就顺利的入住。 对，就是到达之后就等车。 他那个停在，因为我到杭州是坐的飞机，没有坐过火车。 它那个停靠的位置离你比如说景区啊，比如说你们住宿的酒店远吗？ 就 杭州火车站吗？ 我们到高铁站是就是杭州东站， 对， 杭州东站其实是比较远的。然后但是它如果是白天的话会有公交车直接到达临沂景区嘛、 嗯、 我们这次住是住在临沂景区 西湖边上。 对，我们每次去杭州基本上因为我这个朋友他属于在杭州读的大学，他对那边非常熟悉， 太厉害， 然后他就说我们就应该住在临沂景区。临沂、 嗯、 景区 去哪里都方便。 对对对，临沂、哦、景区是有很多高档的那种酒店的、 嗯、 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正好是春天，就是苏杭那块是最美的时候、 哎、呦 那种高档的酒店我们查了一下一晚上7000多块钱，我们无法 住 这么贵， 7000多我们无法支付，所以我们就住了一个当地的民宿、wow、这也算是我的就是民宿的二三次体验吧，不算初体验，但的确很少， 我觉得很有风格化呀，很好、啊、 对， 是是是， 我觉得民宿就是尤其杭州那边的民宿是很有感觉的、 啊、很成熟了。 嗯， 然后我们当天去的时候就是我在那个 booking 网上面订的嘛、 嗯、 然后订了这个民宿，我发现在国内的这些包括就是一些平台上找不到这家店、 啊、 只有在那个上面能找 到， 对对对、哦、我还很担心它是不是外国人开的或只面对外国人， 刚刚把 booking可以删了，咱再回来，再回来。 事实上， 刚删了。 事实上证明不是，在我去的那天下午，这家店的老板就给我发信息，然后他说你是不是订了我们家的酒店？ Uh-huh. 今天大概什么时候能入住？我说我大概几点几点到？然后他就说那你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来？然后他就提议他说你可能要打车来，怕你那个时候坐公交车，因为晚上9点多10点多在家、oh. 你等车就已经没有了。 是， 我说行，然后我们就打了一个车。但我发现在杭州现在打车的价格已经跟北京差不多了。 啊、 嗯，就同样公里数，他们的起步价呀什么的，就是加价呀这些、 嗯， 就是每公里加的价格已经差不多了。 直观的一个感觉，从你杭州东站到你的住宿区临沂部分，那个大概多长时间？ 30分钟。 多少块钱？大概花了 70元。 可以， 差不多。 对， 两个人一 share， 每人35块，挺好的。 嗯、当然不可能两个人 share 的， 比如说这趟我付，这趟就他付。 我知道， 对对对，但是这个价格，对 对，一定是全程都是他付的。然后，开玩笑嘛， 嗯嗯嗯， 闺蜜之间的有话 商量 嘛， 对 啦， 对 吧？ 是 啊， 是 啊， 哎，先把你的卡刷爆， 很方便。到达酒店，从北京周五的晚上就到杭州10点钟，躺在床上，是不是差不多吧？ 啊， 我们其实。我们到那儿的时候也没有说就是就直接就回屋里面睡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 对对对， 就是可以直接入住房间了。 的确是这样的， 然后你就可以出来逛夜景了。 我们当时开着车经过临沂景区，因为它要穿过西湖，穿过那个景区， 有灯光的。 哦，那个灯，包括你开窗，它是一种4D、5D 的体验，因为你开窗之后，那个杭州它不知道现在市里面是什么在开，我们当时在猜测是香樟还是什么花。 香樟、 哦，香樟 树，就是每整个城市，尤其是进入那个景区之后， 香香的 弥漫着那种植物和花香，然后扑鼻，再加上那种润润的空气， 嗯、 然后又没有。 今天有许绍洋吗？ 对。 是不是 谁 然后又没有那种很黏腻的那种出汗的感觉， 就很清新，就对了， 对对，就是超级舒服，很惬意。你这个 我好想去啊！ 对 对呀、啊，人都说真是烟花三月下扬州是没错的， 杭州 对这个人 啊，杭州这边真是 坐在车上像流态的这种，像一滩液体摊在了那里、 嗯， 就是那种感觉，就我不是一个固体的人了，我摊在那儿 放松了。 对 对， 然后我们就住到就是就走到了我们那个临沂景区的民宿区， 嗯。 那一座山全是民宿，一栋一栋一栋的那种 山庄啊， 对， 山庄， 它全是民宿。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然后包括我们定位的地方都是另外一家民宿，然后又从那个地方步行爬上小山坡，然后是我们住的那家。 嗯、上去麻烦不麻烦？ 不麻烦，它、 哦、 那个都有山路、 哦， 车可以停到你的那个民宿前面。但是呢，我们也想体验一下嘛，因为夜景伴着灯光，然后路边还有卖那个烧烤的摊子， 我觉得很有生活体验。 对对对， 这地方特别有隐士的感觉、 嗯， 对，真的是隐在就是山峦里面， 对 对 对, 对 对， 那种感觉。然后我们就进去了，那个老板呢，就是一个戴着眼镜、年纪很轻的一个小姑娘，然后她是浙大毕业的 女生， 黑龙江人， 哦、 然后 妈呀 对。 自己 设计的这个民宿、 哎、呦 对对，他本来就学这个的嘛，然后设计的非常有感觉，然后那个民宿是几层的小楼、嗯、然后上面都是植物，我们去了当天 都有红和绿为背景，是不是？ 对，没有，全是那种灰白色的那种、 哎、对，我跟你说东北人就喜欢这样红绿大花， 对对对，大花袄嘛， 真的没有、 嗯、 然后当天去还有好多北京的这个住客，然后一下订了4间，他那3栋楼都是他们家的， 哎呦 对、 哦、好棒。 然后我们还订了一个房间是有阁楼的，然后 然后它是特别有禅意，然后推开窗就是外面就是就那种青色的屋顶和山。 灵隐寺西湖吗？ 我们是在山上，灵隐 山 上。 哦、 对对对、 哦， 但我们下去就是湖。 对 啊。啊、嗯，然后那个我的朋友住在楼下的榻榻米上。 你分开住的。 对，然后我住，因为他那一间房是有楼上和楼下的民宿嘛。 好规定，好规定。 对。 然后。我住在楼上的一个儿童的床上，然后我就对着那个屋顶的尖尖角，因为我朋友去的那天正好他的脚给崴伤了，就前不久嘛，然后就是他，对对对，然后再加上他健身，他无法抬起他的腿，所以我就爬到了那个儿童床上，然后非常的。就是感觉特别 童真啊， 对对对对对， 趴在小床上， 对， 三秒钟。很舒服，人啊到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当中就很容易入睡，我的感觉 对对是这样 的，是 的， 没有压力、哦、 然后你就能听到，就是因为它那个晚上也属于山区嘛，然后我们住在那儿，对对对，听见那种虫鸣声、 哎、 然后 好棒啊， 对，而且还有那种山风，然后早晨你是被鸟叫声、啊、 还有烧烤 的 味道， 对， 烧烤的味道， 烧烤的味道在下面传不上来、 哦、烧烤的味道 对对对对， 隔绝了，好棒、啊、 对 对 对 对、 嗯、特别的静谧， 嗯， 我在使劲山上 也都12点拿大喇叭，烧烤店刚刚开业， 你还被城管查了， 天， 对， 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啊， 是 啊，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你大的山的一个地方叫什么， 就是灵隐， 我知道 灵隐山、 这个民宿的名字叫什么， 叫山峦， 山峦， 山峦， 对对， 好霸气的名字， 大家赶紧搜索 Booking 的山峦、 嗯、 对对对， 去体验一下婴儿房的味道、 这个、对、嗯、因为我说过嘛，就是之前就是你在同样的灵隐山区，当然它在另外一部分嘛，那种高级酒店一晚上可能是7000块，那这个地方一晚上还不到700块，这个性价比你都是一样的， 还是两个人呢， 对呀、 啊、对 呀、啊，你大家都是住在山里面的， 就是旺季如家的价格， 对对对， 不错呀、 啊、而且还每天 旺季如家的价格， 不就我们旺季如家的价格吗、 啊、 旺季它、 啊、对对 对 对 对， 就是嗯，每天早晨还有人给你打扫房间，然后还给你提供早餐， 哦， 然后 好棒啊， 对 呀， 然后 这特别有人情味儿， 是是是是是、哦， 对， 我就感觉这个民宿住的非常的值。 妍妍的表述是非常非常专业的一趟行程的开始， 对， 从开始到入住这个环节，其实每人都非常担心， 嗯， 担心是交通是不是方便， 对， 酒店是不是好找，找到酒店之后环境是不是舒适，都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标准， 是的。 想必这趟行程他们真是乐开了花， 我觉得会非常精彩，因为这个 不 光是环境好，而且地理位置绝佳， 是啊， 嗯， 那个导致呢第二天呢一觉醒来下午4点，这天废了，当然不可能，这是做梦呢， 一共就2天， 对， 还废一天， 所以不能这样、肯定是那闺蜜们之间有一个商量， 是的， 我睡到早晨的11点，我的朋友还中间去 早晨的11点， 对， 完了照样还是废了半天， 闺蜜5点就请去拍日出， 对对对，他去走了，在山上走了一圈， 他没有脚崴吗， 对，但他可以拖着走、 啊、 对， 什么叫做步履蹒跚、不挡游览风景的心情，就是这样， 是是是、闺蜜真的是特别爱这片热土， 是， 对对， 拖着 那附近他都很熟悉、 因为他是那个在这边 读书嘛，对 对 对， 很棒 很棒很棒， 然后就是然后他 你以后改别11点醒太晚了，对，浪费了半天时间，对， 10点半吧， 嗯， 然后 就还是爬上去了， 对， 起床之后你会有，因为我觉得妍妍是虽然起得有一点点晚、但是她一定会把行程安排得很紧凑的， 对 对吧， 对对对对、 嗯、 起床之后，因为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在灵隐山区嘛，那个位置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我们下山走了不到5分钟就到他那个灵隐景区的交通集散点，我们在那儿就乘坐了当地的就是游客号的那个公交车， 游客号， 对对对， 他 就是游一游二，他就是专门针对游客的这个公交车、 游客号， 然后我觉得这个也值得跟大家说一下，可能大家不知道，我们没有买票，没有买卡，直接刷的支付宝。 哎呦， 他那个，因为杭州它就是这个 阿里巴巴的总部， 阿里巴巴总部嘛，所以他们的公交系统， 对呀、 他们的公交系统非常的发达。我在支付宝上专门有一个就是游客的这个页面，你点进去之后注册一个电子的游客卡，然后就把手机放在那儿一刷，滴一下就刷了。就1块钱，然后直接从山上坐到山下，然后就第一站就是西湖边上。 哎呦， 对对对， 这不是 太棒了！ 哎，豆豆、妍妍、比子、杭州配 啊，对呀、 真的是 杭州配， 对。 周彤，你还知道 Apple Pay 呢？哇，那个、你还不错 呢， 好方便呀、 真的是 太方便了，这个简直。 哎呦，天哪，天哪！第一站就去了一个超级好的地方啊。 对呀、我们因为下山就是西湖边上， 是的， 哇，直接。 在这儿下车就可以走了，开始逛了。 对，然后它就是西湖边上的景色嘛。 嗯、 然后我们第一站，它那个就是曲苑什么荷荷塘， 曲苑和风。 对对对，就是那一站。 对， 啊、下去就是那一站，然后包括那个、秦桧不是。岳王寺， 嗯， 对对对，那第一站就是那个位置，然后我们就从那儿下了，然后沿着西湖走了一圈。 我是曾经去过好朱棣，我们银发团那次去的、嗯，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是那个十一，就是你选这个地方 啊，十一 人满为患， 是吗？ 嗯，就是据说现在杭州不是十景了，杭州30多个景了。 对对对，他现在已经加到30了， 加到30了、 嗯， 对， 依然是不能就是阻挡人们的这个热情 向往吗？是不是？多出来那20个是在郊区吗？ 就在附近啊， 对对对， 俺、那个老年团是天团嘛， 啊、 然后俺都一个小旗子打着过去的时候 就是非常有气场了，可以说是哈、 啊， 经济上来说， 啊、对对对， 然后俺就是从白天到中午到下午到傍晚，甚至是8点半， 嗯， 全是人， 这么热闹， 你们这个时候去， 我们去。我们去那天虽然也是周六，周六已经是他人比较多的时候了， 周末嘛， 但是几乎没有人。我这么说，我这么说可能周头会非常的愤怒。 没事，俺还有机会去。你是3、4月份去的吧？ 对对对对对。 咱们团建哈、啊，到的准则、 就3、4月份。 嗯， 对， 坐那个号啊。 啊， 对，复兴号， 复兴 的是这样。 复兴号，好开心。 嗯， 真的是他也没有什么人，然后就是包括路边的那个湖边的石凳都是空着的， 还有石凳， 还有石凳 对 空着的， 连个站的地方都没有。俺们去的时候。哎呀，你就别说了，你可不， 我跟你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你 退下。 对你真的是这样啊，周驼，你先让我想想你那个十一的经历。我们节目差不多上不到结束， 对， 反正 不刺激你， 对，不刺激你、 嗯， 反正从开始分享到现在，节奏没有停过， 嗯， 都在保持 tempo 95以上， 嗯， 对不对？非常好。下半段我们的妍妍还有她的好闺蜜，因为她的闺蜜不但是一个身份，而是个导游的身份，她在那边住过，哇，真是太期待了哈、啊， 嗯， 杭州有非常好特色小吃， 对对对对， 尝一尝，就那面。 片川， 对， 片川是什么？ 哎，下面再聊， 下面再聊聊， 行、 啊。 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一档 《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他是道道， 他是周准。 我们今天嘉宾是严美丽， 我是严美丽。 下面段再来哦，不要走开。 用起伏的背影挡住哭泣的心，有些故事不必说给每个人听，许多眼睛看得太浅太近，错过我没被看见那个自己，

中波1026千赫。 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在一小段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锁定我们的调频 FM107.3， 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周准。 大家好，我是道道。 如果您上半段听过我们的分享之后，那肯定是不想离开，我是一个这样的直观感觉。 那当然了，我也不想离开。 我妍妍都是非常真诚的人， 对， 就想听他下面的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的，到底怎么去玩的这30多景。 哎呦我的天，太期待了。还有一个非常当家的好闺蜜，是当地住过的朋友。 我的这个朋友呢，他主要负责带我拍照，就是给我拍就是各种各样的景色和包括的照片。 哎， 对，因为他比较喜欢摄影。 是是是。 而且呢，大概杭州西湖他应该走了就是几百次了吧，因为他以前在那。 我的妈呀！ 对对对对，所以呢就非常的就是 了熟于心。 对对对对，我们那天为什么要停在那儿呢？因为我们当天第一天的行程就是要去吃一个东西。 啊， 我们去杭州其实。因为也是第二次去了嘛，就是为了吃那个东西。 吃好是很重要的。 对对对对对，这个东西呢，它就只有在杭州西湖畔上的湖滨28酒店，我可以到时候。 没关系。 对对，就在这个湖滨28酒店里面有，是当地的特色，叫宝塔肉。 宝塔肉， 对， 墨好， 可能就是它其实就是东坡肉的一种变种。 哦， 对，它就是把这个肥瘦相间的肉啊， 五花肉， 对，然后给它切成特别薄的一片，然后这一片就是不断，一整片把它围成一个塔字形，因为杭州不是有雷峰塔吗？ 对， 然后塔下面垫的就是杭州春天的特色春笋。 哎呀， 然后呢，它给你配上面饼，然后你就是一整片这个肉夹在这个饼里，然后夹在笋里面，然后就为了吃这个东西的。所以我们步行从西湖，然后走了1个多小时走到那里，就为了吃这个东西。 这个朋友还健身，脚踝还不好。哇，真的是很好吃的一种。 那是绝对 是真爱。对对对对对对。 妍妍是非常喜欢美食的朋友。 对， 是。 以你入口的体验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入口即化，伴随着阵阵的笋香，然后同时那个饼呢又非常的酥脆和软糯。 我的天哪，我跟你说，这比美食节目的某些美食节目的主持人言语要丰富的多了。 Absolutely。 对对， 真的。哎，那你那个女性朋友，她肯定是当地的朋友哈。你看到这个小食店，比如说我不管是大小的哈，有很多当地人还是外地人都有。 基本上都是当地人。 你看看当地的宝塔肉， 对， 那就说明非常非常的好。 我去杭州没吃过宝塔肉，不知道根本。 我第一次听这个肉， 就是它其实就跟东坡肉一样， 是的， 可能大家都吃过东坡肉嘛， 比东坡肉薄。 对对对。对，因为东坡肉它其实就是一整块嘛，但是它这个就是给你弄成了一个形状，造型好看。对，然后在杭州很多的酒店其实都有这个宝塔肉，但只有这家酒店做的最正宗。 说出它的地方在哪里？这个地方 就在西湖边上的湖滨28酒店。 湖滨28酒店， 对， 宝塔镇河妖， 就是湖滨28号，就是这个饭店。 去尝一尝啊！ 对对对， 那个、 一定要试一下。 俺问问妍妍，俺年纪大了，俺年纪也是出去嘛，虽然是穷家富路，但是俺想省着花哈。这个宝塔肉贵不贵？ 不贵不贵。就是反正就是一套主菜的钱， 可以承受，对吧？ 对 了， 可以承受，可以承受。 说妥，我们团队出行全部报销，不要担心啊。 对，不要担心，想吃多少，包你吃到饱。 那个你们先聊着啊。这是宝塔肉的一个体味。 对， 其实在杭州还有很多有名的吃食。 对， 对， 对， 然后我这次去杭州第一次吃到一个小吃叫做葱包烩，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葱包烩好有名啊。 对对对， 哎呀， 到底应该吃过这个吧。 但是我好像没有吃过。 形容一下葱包烩的感觉。 它之所以叫葱包烩是因为它其实是有一个典故的，就是把秦桧油炸了吃掉，它是这个典故。所以它其实葱包烩就是一个面饼，然后里面加着几根葱。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只是简单的一个葱，就是这种细葱，就是和面饼却吃到嘴里面有那种甘甜呀，然后同时又有一点这种清香啊，让你觉得你根本不是在吃，就是你想想嘛， 根本不是在吃大葱卷饼。 对呀， 作为一个山东人，我告诉你，葱是有很多品种的。 是， 它这个葱一定是香甜葱。 对，小葱嘛。 葱 对对对、到了春天的时候，很多在快手和抖音上。然后我得给大家分享一下。 对， 很多人爱吃蒜，爱吃葱，他们选的那个葱就是一个香甜葱， 不是大葱吗？ 小葱。小细葱， 对对对，细细的， 细细的， 细 就跟小芹菜那样的哈、 啊。 然后呢，把它搅成一块，然后蘸到甜酱里头，炸炸，就是非常的甜，非常的脆， 就是、 配上那个饼是软还是脆？ 隔着屏幕你都能流口水。 对对对、那个饼是什么样的？ 它的饼吧，是把它折三折，然后把这个葱完整的包住，然后在油上煎一下，这样就是煎秦桧的这种一个寓意嘛。 我知道。 对对。这就是街边小吃，你在街边上几块钱就可以买一个，然后对，然后可以给你抹点甜酱啊或者酱， 对， 爱怎么吃怎么吃， 要加甜酱是无敌。 对，哇，这也是我第一次吃到的这个小吃， 有没有幸福感？有的哈， 超级有，再加上这个时节， 对， 这个时节一定会吃的这个油焖春笋， 对， 天哪，我简直是活在了幸福里。 你看看 春笋， 它都摇起来了， 摇起来了呢， 是是是， 春笋这个时候是正是当季的时令食材， 是的， 对，而且不知道为什么你在那个地方吃到的春笋和在其他地方吃到的春笋是味道不一样的，可能是因为他们那个地方笋就是对、主要产的这个产地嘛， 是的， 所以他们就可以现摘现吃。 请问这是午饭还是街边随便吃的那种？ 午饭 啊、午饭一起的， 对， 油焖春笋，哎呀，想想 宝塔肉， 对啊， 还有刚刚那个葱饼，是不是？ 对对对对。 其实在杭州如果喜欢吃面食的朋友，当然咱们多说句，因为去那个地方仅两天时间，吃好是很重要的。 对， 就是片儿川， 你吃了吧？ 我第二天中午吃了。 哎，这个片儿川到了、 片儿川是个什么东西？ 它是一种面， 汤面， 面上 对 有很棒的汤头，汤头码呢有非常多的选择，有扇片，有鲜虾，有肉类，还有纯蔬菜的， 对对对对， 而且完全每一家都要排队。 这个片儿川是每一家杭州的当地的这个杭州菜馆，就杭帮菜嘛，一定会有的东西，就是汤面嘛。然后汤面上面会给你不同的浇头， 对， 像鳝丝的片儿川和这种虾仁的片儿川都是要比正常的价格贵 一点， 一点 对， 对， 但是它也好吃。 对对对对对，它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很家常的面，但是却给你带了一点就是不同的那种油香味儿。 是的，幸福的味道又来了。 对对对，一大碗， 对，真的，这个是一定要尝的片儿川。杭州美食太多了，就像西湖醋鱼啊，这些可能大家都知道。 龙井虾仁 啊，对对对对，都是这种类似的。 我自己可以吃一整条西湖醋鱼， 是吗？ 我本身是一个不爱吃鱼的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西湖醋鱼是我觉得世界上最好吃的鱼。我的这个片儿川和西湖醋鱼是在一家店吃的，这家店叫知味观，是杭州有名的百年老字号，它有不同的店。但是他有一家店就在西湖边上， 我去了，上下楼三层。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有不同的楼，他现在扩建了， 是吗？ 他在不同的，对，他在湖边，然后给你搭了小桥，然后你在那个地方就可以看到 西 湖的湖景， 对。 对， 特别是晚上去吃的时候感觉再劲的。 那人流如织，那一家你说一天得卖出多少条鱼？ 我们上次去的时候也是就是一个节日放假的时候去的，所有西湖周边的餐饮店铺全部排队。 哎呦我的妈呀， 就是外婆家西湖 有的吗？哦，对对， 外 婆 家， 外婆家那个是总店。 然后大概我去，因为我觉得时间太长嘛，那没事就溜达嘛，拿着号嘛，打着电话到几号呢，我下午去的，2点钟去的哈，一个半小时，300位之前，但大家都在排队，也没有觉得任何的什么，但是味道还是不错， 对对对对对， 总店啊， 对，哎，那个外婆家好像应该是，我就想知道外婆家在总店的味道和咱们就是平时在北京吃的是有差别的吗？你觉得？ 我觉得差别不是很大， 其实 可能食材上会有一点不一样， 就是感觉你在一个当地西湖旁边吃一个外婆家，觉得还挺地道的， 对对对， 就是那感觉了， 我懂了， 对 对 对 对对。饮食有太多方方面面的感觉哈，但是闺蜜是一个半个杭州人了哈， 去的，我们在跟妍妍聊之前都去的是很多游客去不到的地方， 对， 没有人的地方。 是， 是举几个例子，我们听听看。 我去了一个紫夫草堂 啊， 就是那个画家黄公望，他隐居在杭州边上的时候，他住的地方。 嗯， 然后这个草堂就一个人也没有。它其实是一个景点，但我们过去的时候就一个人没有。 它离西湖景区远吗？ 它就在西湖景区， 哦， 它在西湖景区地图上的西南侧。 哦， 然后也是坐这个游二号这个公交车，可以有一站到达那个地方。 嗯， 然后我们就在那儿下了。然后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去的这个地方是哪个地方。然后他呢，只知道大概有一个方向，他想带我去一些人少的地方。然后我们走了一路，人都不多。我为什么对这个地方特别有印象？是因为我很喜欢黄公望这个画家。他就是画《富春山居图》的那个人， 哦， 然后他住的地方呢就在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就是有潺潺流水，他做的那个喷泉的那种音效和景观，然后又没有人，然后又都是石板桥，然后你走在那儿，然后还有一个他的那个老头的一个铜像， 嗯， 你就会觉得哇，这个地方是在西湖吗？可能别人就不会了解你其实在西湖。 对， 然后你在这儿不管摆什么样奇怪的姿势照相，都不会有其他游人的乱入，就你能照出来非常好的这种成片的这种效果。 哇，好棒啊！这又是一个隐秘的景点， 对， 啊，对， 别人都不知道 去的 是，嗯。然后西湖它不是一大片嘛，然后底下它因为那个湖泊的原因， 嗯， 它其实有一点点一点点的那种碎湖嘛， 嗯。 然后我们其实在的这块区域呢，它就是一个小碎湖的这个地方，它前面旁边附近就是杨公堤， 嗯。 然后杨公堤那块也没有人，就你站在那个地方360度的这个湖畔的这一侧。不管是什么亭子什么楼亭台楼阁都没有游客。 哎呀， 然后我们那天其实是星期天的上午，但星期天上午按讲来说它应该是游人如织的地方， 对， 可能就是西湖主办包括那个断桥那儿啊都是人，但唯独这个地方是没有人。 压断了我的感觉， 断桥是真断桥。 对， 对对 对， 这里没有人， 这里没有人。 哎呀，好， 其实它也是有一个专门的这个公交车站，就是杨公堤嘛，然后你到这个地方离那个知味观的总店也非常的近，其实就可以在这块逛一逛。我们去还打扰了一对小鸳鸯，他们在那儿拥抱着，忘情的拥抱和亲吻，然后我们过去说啊，快来在这儿给我照张相。 小鸳鸯还扑棱， 什么声音？什么声音？一百来天没来个人，吓死我了。 真的是这样。 哎呀，你走开。 哎呀。其实我们听上去，当然他们就是另辟蹊径了哈。 对。 但是常规来说，西湖还是人潮如织的。 对对对。 像断桥哎，像那些实景连接的部分，都是有很多人的。 对 对。 这是没有办法。对。 妍妍给大家的攻略就是告诉大家，真的可以 可以去别的地方 的一条路线。 对 对 对。现在啊，有很多朋友在西湖有非常多的浏览方式，比如说你步行，是主要的方式哈，还有就是坐船在那个西湖里徜徉。 我坐了， 坐了吧？ 对， 什么感觉？ 坐在我们当时是坐在它就是西湖边上会有码头嘛，吃完那个饭，然后你就随便找一个码头 溜达溜达过去了。 然后他可以给你推荐不同的路线，你可以去湖中那个三台映月的那个景点，也可以就直接去到苏堤上，然后苏堤那儿也有码头， 你再下去就可以了。 对， 你也可以不下，直接就回来。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也都行的。 是的， 然后。它就是价格也非常便宜，几十块就可以坐了， 嗯嗯嗯。 我们两个人坐了一条小船，然后正好迎上西湖的那个夕阳， 哎呦， 超级美。那个 小船呢，啊？ 对对，哦，然后有一个老爷爷帮你划船，然后你就看那个天上就是蓝色、紫色和粉色三种颜色，然后映着那个夕阳，然后你整个人躺在船上，戴个墨镜，还是非常潇洒、非常惬意的。 哎呦， 就那个美景哈，会让你一瞬间感觉到我真的心非常的就是平和，没有任何的杂念。 是的， 我是来真的来度假、来休息的。即便第二天就是周一，你就要工作了， 嗯， 但是你在那一瞬间，你是拥有无限的自由。 旅行就是这样一个概念在里面哈。 对， 刚刚啊，我非常羡慕妍妍，她说坐了一条小船，我坐的是那种大船，小船是可以怎么联系的？我不知道。 他就在码头上， 是， 对，你跟他说我要坐小船，就可以坐小船。 就那小船就是一个船夫，哦，客人。 对对对， 三个人。 对， 好极了。 现在我不知道，就是周陀，就是准哥，你们去的时候是那个时候，应该是有那种我了解，就那种大的游船，有很多人坐着。 那去的就是很多的那个银发船上去拼的呀。 对对对， 啊，有站在船头的，有站在中间的。 你被挤到是不是船边上的？ 俺一直在船头唱那个什么秘密坐船头那歌，心里头唱着那个歌。 啊啊 啊, 啊！ 但是也很好了。 对， 啊， 对 对 对， 这 体验 凉风习习， 啊， 哎呀，俺那个小旗飘飘，很好。 你看，你看同团的这个老太太大妈什么的，还抖着纱巾，有。 司机迎风飞舞， 是啊，可好看了， 这个 是的呢。 俺感觉西湖很干净， 对对对， 没有我想象的那个颜色，还挺绿的呢，哈。 是是是是，现在它就是会有不同的船让你选择， 很好。 然后呢？ 在西湖边上你还可以就是骑共享单车， 对 对，这又提到他们那边的支付宝非常的发达、 啊、 这边的在那儿当地的那个自行车是可以不用押金的，你就直接刷你的支付宝、嗯、只要有就可以直接骑着走了， 这个好的方式， 对， 我觉得这个 收押金 特别好， 嗯嗯嗯， 因为有的时候就是你突发奇想想骑了，但是你押金已经退出来了， 对， 骑不了， 是 干过这事哈， 啊，我经常这样事儿， 我也干过、 嗯、对对， 拦车都可以早退了、哦、 嗯， 说一说在白天西湖很热闹啊，但是我独爱晚上的西湖的景色，晚上当夜色越来越深的时候，人潮渐渐退去的时候，你会看到当地生活的朋友会涌上西湖附近健身啊、走路啊、聊天。西湖是一个很洋气的城市，它有很多的咖啡店，很多的茶馆，你有没有在晚上的时候跟你的闺蜜溜达溜达？ 我们晚上其实是想沿着那个山路上去的、 哦、 我们走了一部分，然后在就是晚上的时候吃了他们西湖，就是西湖当地附近的小吃、 嗯、 就另外一种小吃、 嗯、 然后呢那种波光粼粼的，我们当时西湖边上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茶楼的，我们当时想进去，但是因为没有位置， 你看， 对，但是我们 他们喜欢喝茶， 对对对对对、嗯，因为正好这个春天又是上新茶的时候， 是的， 对，大家都了解嘛，然后所以其实它每一家茶馆里面都有很多人的，但我们在西湖边上嘛，然后就是也是在那个就是曲院和风的那个景点里面、 嗯嗯嗯、 是有那种小草堂，然后我们在那儿喝了一杯茶， 很有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 嗯、 然后那个就白天的时候喝的嘛，就是正好这个时间你在那儿喝他们的那个龙井，其实是跟其他地方你买到龙井味道是不一样的 新茶， 对对对对对，而且他们那个茶艺帮你就是冲泡的很好啊，然后晚上的话沿着那个西湖的边上走，你能看到各种形形色色的人，其实你感觉还是年轻人比较多的，现在 对对， 就可能上了年纪的人他们会比如说晚上他们会回家呀，然后照顾子女呀、 嗯、 年轻人就各种各样的，就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古典和洋气就是 很结合的城市， 对， 很鲜活的城市， 对，他们晚上有人在那拍婚纱照、 嗯、 可能打着那个灯光板呀拍外景、 哦、 然后还有穿着那种汉服的那种小姑娘、 啊、 带着发簪的、 哎、 然后在那边漫步， 还有滑板的， 我 对 还有跑步的， 真的是， 对对， 又有洋气的部分又有古典的部分， 是是是是， 怎么都可以融合， 很多的外国朋友也喜欢在西湖跑步， 对， 看到很多的老外他们很健康哈、啊、 嗯， 我觉得西湖呢它当然是一个旅游的城市，但是西杭州一定是个旅游的城市，但是它就多了一份那种很南方的性情， 对对，我觉得杭州就是很宜居，让你觉得节奏很慢、 嗯、 在我心里面杭州跟成都应该是就是最适合就是大家去休息啊，就是去度假的时候、 嗯、 其实再晚一些时候就是杭州最热的时候了、 哎、 那三伏天其实温度是很高 高的， 再加上它有一个大湖，它那个湿气， 对 对， 都是属于闷热型的， 对对对 对, 对、啊、其实一年四季我觉得春天和秋天去西湖边上是就去杭州是最潇洒的时候， 嗯， 三四月份其实挺好的 啊、 三四月份去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很好， 嗯，是这样， 你看一下发现没有， 的确的确 还真是， 对吧，不管您是这个忙碌的上班族还是有一定假期的学生朋友和老师朋友、 嗯、 都希望大家，因为现在我们的火车已经发展到了让无法想象的速度和高级的程度， 对啊，已经高级到复兴号了， 对不对、 嗯、 你周末两天三天，周五晚上走两天，周日晚上回来或周一早上一早，都是非常可以合适的体验一个周末旅行圈的， 对, 对, 对, 对， 而且一点都不会让你觉得赶， 是啊、 嗯、 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就是辛苦的话，你当你推开那个你精心选的民宿那一瞬间，你觉得哎呀一扫而光， 对对对， 哇，真的太 值了，值了， 真的值了， 对， 一定要去民，就是住民宿，之前我就特别想去杭州，然后我民宿都开始找好了、 啊、这一趟怎么样，这个收获 很多，这个收获太多了，颇丰， 就这一趟行程， 对， 一趟行程下来我们每个人人均、 哎、 人均花费不足2000元， 哇， 对，让你觉得非常的值，你看住宿嘛，大家一 share 下来一晚上才500多块钱， 是是是， 对呀，然后你这个高铁行程来回也就1000块钱，对不对，再加上你这个吃，吃能花多少钱，那边花不了多少钱的、 嗯、 都是小吃嘛， 对的、 嗯， 杭州西湖们还有各种的茶店，各种的果品店，榨果汁店，太多太多了， 对， 还有购物的商圈全在西湖旁边、 啊、 对对对对，而且那个浙江省博物馆也在西湖边上、 啊、 有不同的场馆、 这个、 对，然后里面有很多的国宝，就是越王勾践他们那时候的古物，其实喜欢文就是这种文史的朋友也可以去逛一逛， 嗯， 好棒啊，杭州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城市， 特别感谢严美丽， 对， 把杭州说的让我们觉得是个崭新的旅游目的地， 对，而且让人特别的心动， 嗯 嗯， 兴奋， 对， 好奇， 是的， 想去， 哎，赢了， 就是这种感觉， 对， 哎呀，我作为这个旁听者呀，我这做笔录嘛，我现在感觉到真的啊， 无限感慨。 感慨，互联网发达，支付也方便，到达也方便，你在车上点餐我都没有想过。 所以嘛，杭州现在是新一线城市啊。 啊，这么回事 啊，对。 新一线城市，对对。不管是三四月下扬州还是去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哈，我们都希望大家带着一颗幸福的心到达那个地方，然后回来的时候分享的时候就像颜美丽一样雀跃开心， 对，真的是开心， 对吧？ 我觉得只要大家去了杭州回来不可能不雀跃。 是的， 嗯， 谢谢我们颜美丽精彩纷呈的表现， 谢谢颜美丽。 不用谢不用谢，下次我还来。 好， 杭州话有没有学几句啊？那边有吗？ 没有， 没有学几句， 太难了。他那个话， 杭州话真的好难说呀。 对对对对， 嗯， 哎，就是你喝茶的时候，女生说那杭州话，就觉得嗯，花多少钱都行， 嗲嗲的， 对对对，嗲嗲的，他们就是说话就是那样， 故弄软语， 对，烂声细语。 是的，那么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什么我不能放得开，也舍不得，啊，这个爱。